家好，歡迎收睇《鬱敏踢爆》。今天是2020年2月11日。嗱，武漢肺炎襲港，疫情咧係不斷擴散啊，社區感染咧就已經成為事實，係嘛？最新的案例就是在青衣長青村啊，呢咁嘅公共屋邨咧都出現呢個人傳人，而且同一棟大廈嘅呢啲咁嘅個案，係嘛？另外一方面咧，大家都睇到政府。即係喺呢一個所謂抗疫方面咧，即係可以講話係章法大亂，係嘛？就以呢一個所謂抗疫物資短缺為例啊，政府係責無旁貸去解決呢啲問題嘅。呢啲抗疫物資包括口罩啦，包括嗰啲洗手液啦，所有呢啲所謂防護嘅外衣啦等等，喺醫護前線嘅呢啲咁嘅即係工作人員係嘛，更加係咧即係一罩難求，係嘛？喂，在咁嘅情況底下，佢仲有乜嘢即係呢個能力啊？或者仲有咩意志去即係喺個前線裏面去同你抗疫呢？係咪？連呢啲基本嘅所謂抗疫物資喺醫院都缺乏嘅，咁點搞呢？係咪？咁所以咧，呢個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咧，琴日咧即係2月10日咧。他就覺得呢啲所謂一罩難求，或者呢啲抗疫物資咧，即係咁短缺咧，即係政府係應該要承擔個責任嘅。嗱，葉劉亦都係行政會議嘅成員，咁等於亦都係政府嘅內閣啦，係咪？呢個非官守嘅行政會議成員就即係等於一個政府嘅不管部嘅部長嚟噶嘛，等於係咪喺香港現行嘅呢個行政主導。即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係最高嘅權力中心，最高嘅決策中心。咁你葉劉作為行會成員，亦都係一位民選嘅立法會議員，你提出一啲建議就係政府應該係要想辦法去解決呢啲抗疫物資短缺嘅問題。佢嘅建議就係咩呢？你係應該即係立一啲緊急嘅法例，係嘛？去呢、這個即係規管呢啲抗疫物資嗰個入口啊、批發啊、零售啊，因為而家出現啲市民周街去撲口罩，一罩難求。喂，世界上亦都有好多國家真係去規管呢啲抗疫物資嘅，喺鄰近嘅就有個中華民國，而家佢嗰個口罩係由政府統一統籌去做呢一個分發嘅。當然最優先的就是俾嗰啲醫院係嘛、醫護人員係嘛，同埋嗰啲有需要嘅、有迫切需要嘅人。另外咧就一般市民，你唔需要去嗰啲所謂即係超商、便利店或者藥房去買啦。政府規定咗全個台灣6000多間即係有健保嘅呢、這個即係同即係有附即係有健保嘅即係牌照啦，即係佢。你如果攞健保嘅人，你又可以去呢啲即係指定嘅，即係健保指定嘅呢啲咁嘅所謂藥店啊，啊或者診所去買呢啲口罩，每個禮拜只准買2面，係嘛？呢、這個咪由政府統一咯。咁你民間冇得囤積居奇咯。我記得之前我喺台灣嘅時候，我要買口罩去嗰啲 seven 啊，呢、這個即係嗰啲咁嘅所謂全家嗰啲咁嘅便利店咧，你都可以買到嘅喎。咁不過要排隊，佢有一個時間去賣，跟住你就排得嚟，即係已經收工啦，係嘛？買唔到啦。咁政府就統一嗱，即係我舉台灣嘅例子就係話，葉劉淑儀呢一種講法未嘗唔係冇道理。咁台灣佢係一個民主國家，係嘛？個政府係選出嚟嘅嚇，咁佢要實行呢種咁嘅政策，當然亦都有好多人有唔同嘅意見，但係就做到而家今日啦，係嘛？一個禮拜2片啊，真係好少嘅喎，係嘛？亦都未必係夠用喎，咁佢就另外一方面教你啲人點樣使用口罩，係嘛？嗱，葉劉淑儀嗰個講法咧，就係話你要喺呢一個所謂呢啲抗疫物資嘅入口裏邊有啲管制先得，同埋包括嗰個批發零售都係要。咁就防止啲人囤積居奇，抬高個價格。咁而家事實上係出現咁啊嘛。你而家去買口罩，如果藥房有得賣嘅，你睇個價錢同你平時買嘅爭好遠，係嘛？咁你話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就係咁噶啦。咁所以葉劉佢作為一個行政會議成員提一提，咁你琴日咁大家就哇，可能真係有機會 政府會立一些緊急的法例做這件事，但是挨晚呢，昨天挨晚政府立刻發表聲明，就說沒必要這樣做，是吧？政府不會這樣做，是吧？那政府的說法就是說，我們無意去立這些法例來限制這些抗疫物資的進口、分銷、因為呢最重要的就是增加口罩供應。說到增加口罩供應，大家聽到就會慶的了嘛，是不是？為什麼會慶呢？你堂堂一個行政長官幾日前竟然公開講，要求民間，即是或者一些商界，是吧？另外有些管道找到口罩的，你就話聲給政府聽。你如果認識一些廠商，你又話給政府聽，有沒有搞錯啊？你是一個政府來的嘛，你叫民間幫你去找通路，是吧？哪些地方有口罩賣，你話聲給我們聽，我們就跟他聯絡啦。那有什麼廠商？你是不是吃錯藥呢？你林鄭月娥，是吧？他還洋洋自得。我最記得他在講這件事的時候，是吧？即是對於自己無能一啲都唔覺得羞愧，仲要好似老鳳咁樣嚇、又話我要捐幾多口罩翻去大陸嘅，大陸又對中央對香港又好劍背，而家又佢又運咗啲口罩嚟啊！呢個呢兩日講嘅咁，語無倫次，用幾分鐘去拆呢個共產黨鞋，係嘛？呢啲咁嘅特首係咪啊？你話點解會搞到今時今日人人皆藥可殺？如果行出街就一定係過街老鼠，係嘛？他自己可能不知道，但亦都不想知道，可能是。葉劉淑儀看到政府昨天深夜發這個聲明，就很慶今天在電台那裡，即是電台節目那裡就說政府的那個說法是混淆視聽，是吧？即是政府覺得立法規管供應和那個價格這個工作就很繁複的，又不符合這個所謂現在香港資本主義社會自由市場嘅嗰個咁嘅所謂即係遊戲規則，係嘛？咁但係葉劉就認為，即使係限制價格，係嘛，亦都可以用進口價嚟做基礎，容許啲進口商同埋零售商賺取一定嘅利潤，係嘛？唔會因為呢啲咁嘅法例係影響嗰個供應嘅。嗱，佢呢個講法亦都啱嘅喎，係嘛？嗱，我哋要講嘅就係、你作為一個政府。特區政府有三司十三局十六個主要官員，加埋個行政長官，呢、這個就係嗰個統治階層、嗰、那個管治嘅班子，所謂係嘛？葉劉淑儀同埋其餘十二個非官守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成個特區政府嘅一部分。咁點解啲行政會議嘅成員講呢啲嘢係嘛？你特區政府當晚就即刻要行出嚟，即係講相反嘅説話，咁咪代表你而家成個特區政府內部出現矛盾，一人一個喇叭就各吹各的調咧，係咪？嗱，呢個事例比較接近嘅仲有一個，就係、又係行會成員林正財。他話咧，特區政府仲有好多其他嘅即係抗疫嘅政策未出台嘅嚇、未來咧就可能會考慮咧針對嗰啲社交距離嘅措施，即係話咧嗰啲人多嘅地方啊，嗰啲嚇即係聚集啊，嗰啲場所咧可能就會出現有一啲政策去限制佢嘅，例如戲院就可能要閂門啦，唔好去睇戲啦，因為人多嘛，係咪？咁呢個係2月9號講嘅喎，係嘛？咁好到2月10號咧，特區政府又強烈勸喻啲人啦。其實日日都講嘅，唔好出咁多街啊，係嘛？盡量留喺屋企啊，係嘛？咁而家公務員都唔使翻工啊，屋企做嘢啊，係嘛？嗱，而家你學生、幼稚園中、小學、中學、大學全部唔使翻學啊，係咪？要到3月頭先至正式翻學啊？咁3月頭係咪翻到學？而家都仲未知道，係嘛？咁於是咧，琴日咧。又政府又強烈勸喻啲戲院啊、卡拉 OK 啊、啲娛樂場所啊，仲有啲會所等等啊，多人聚集嘅地方咧，就唔該你暫停營業，係嘛？好啦，今日 林鄭月娥竟然又行出嚟講嗱，例即係今日禮拜二啦，行會即係開會之前，佢照例就會行出嚟講啊，即係講嘢啊。咁啊，而家講親嘅都係同呢一個即係疫情有關嘅嘢啦。咁佢今日咧就行出嚟講咧，就係咩咧？香港係一個自由社會，佢唔會強制啲戲院咧係暫停營業嘅咁。喂，大佬，你係咪前言不對後語呢？你係咪同呢個林正財個講法又係啱啱相反呢？咁你呢一個咁嘅所謂管治班子魚咧，究竟喺度搞啲咩呢？係咪？成個特區政府嗰個抗疫係咪進退失據、章法大亂呢？係咪？喂，你完全大家個口径都不一致嘅咩集體負責制啫？而家係咪？你用林正財同埋葉劉淑儀嘅例子。林鄭月娥而家佢就係一人獨裁，我而家話俾你聽，一個極度專橫嘅人。你睇佢就算開記者會講疫情嘅，係嘛？或者政府而家最新嘅政策嘅，包括即係所謂局部封關呢啲，每次行出嚟講，隔離咗有五六個呢個主要官員，由頭至尾幾乎係得佢一個人講嘅，係一個極度專橫嘅人，係嘛？所以佢今日行出嚟即係。講嗰啲嘢咧，就令到大家即係聽完之後咧，可以講話非常之憤怒，係咪啊？呢個政府基本上就係嗰個抗疫嘅章法，即係抗疫政策啊，進退失據，章法大亂，係嘛？連啲主要官員係嘛，同埋呢個行政會議嘅非官守成員，都似乎大家都要緊跟呢個林鄭月娥一個人。啊！嗰、那個步伐係嘛？個政府咁樣，你話我呢啲民眾喺而家疫情不斷擴散嘅情況底下，就焉能不產生呢個所謂恐慌咧？呢、這個恐慌可能係一個集體嘅恐慌，